对于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武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以免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赵立坚说，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今次军售主要承包商洛克马丁公司实施制裁。较早前，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包括爱国者三型飞弹重新认证在内的设备和技术，总值大约是$62,000,000。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7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78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6点，跌1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5蚊，跌16蚊；阿里巴巴240.4，跌14蚊。中芯国际41.8跌1.5，美团点评197.1跌8.9，小米集团16.42跌6.2，吉利汽车18.1跌9.6，港交所355.8跌5.4，银河娱乐53.95升3.1，京东集团241.8跌13.8，中国平安87.25跌9.0。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706，瑞士法郎8.253，欧元5.385，加元5.688，新西兰元5.059，欧元8.7993，每百日元对港元7.2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7点，跌197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8美元，卖出1,79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法院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怡安阁。重复一次，就是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法院大楼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怡安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东山台，南区那边浅水湾道近住海堤花园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交汇处那段是多车的。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Together 与你一起走过，健康多啲，开心多啲。 精灵一点， 情洁明。 我的健康小贴士就是要经常保持心境开朗。有研究指出，心情经常保持愉快的人，一般生理健康都会比较好的。那仲不快啲一起找下你的快乐泉源。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噶。嗱，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咧系同埋医管局咧开紧防疫嘅记者会。咁啊，卫生防护中心所宣布嘅最新消息就系话咧，过去24小时咧，本港系新增48宗新型冠状病毒嘅确诊个案，其中咧有8宗系输入个案嚟噶。另外嗰40宗之中咧，16宗同之前嘅个案有关系，不过咧有成24宗咧系未揾到源头噶。换言之咧，新增嘅个案之中咧，有24宗，有一半咧都系未有揾到源头嘅一啲个案嚟噶。见到咧喺一啲嘅本地个案之中咧，继续见到有慈云山嘅一啲群组咧系继续系扩展啊，包括一啲餐厅嘅群组啦，系佢哋嘅餐厅经理啦、厨师侍应咧都系确诊啦，一啲嘅慈云山嘅居民啦。或者喺街市嘅商户啊，都系有确诊嘅个案。不过咧，另一个大家关注嘅可能都会系呢个入境处嘅总部啦。刚才咧都系卫生防护中心都讲到，入境处大楼咧系有一啲嘅最少2宗咧系确诊嘅个案噶。咁啊，当局咧会喺嗰度咧进行一啲嘅调查。咁其实政府咧都见到咧近期好多一啲嘅本地嘅个案啦，冇外游记录嘅个案啦，甚至咧系源头不明嘅一啲本地个案。咁所以咧晚8点钟嘅时候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亦都率领一啲嘅官员咧去到开记者会，宣布咧系进一步去到收紧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咁包括咧就系餐厅方面啦，我或者都讲一讲多项嘅一啲嘅措施啦吓。咁同埋咧就系呢啲措施咧就将会喺今晚嘅午夜12点咧系生效嘅。呢啲嘅措施咧包括餐厅咧就需要喺顾客嘅数目咧就唔能够超过座位嘅一半。 唔能够多过四个人同一张台，同埋咧就系下昼六点到第二朝嘅五点咧，就系不设堂食，只系准外卖嘅。另外咧，酒吧同埋酒馆咧，亦都要再去到关闭啦。咁另外咧，就一啲嘅十几类嘅表列处所，包括系美容院啦、卡拉 OK 啦、健身中心啦、按摩院啦、夜总会啦、游戏机中心等等呢啲嘅场所咧，都系需要咧再次关闭噶。咁而另外啦，一啲嘅社交距离群组聚集方面咧，限聚令咧再次由50人咧就收紧至到4个人。同时间咧系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咧，亦都系根据住咧系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咧去制定一啲新嘅规例。咁有啲乜嘢嘅新嘅规例咧？就包括咧就要求啊，所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咧喺港铁已经付费区嘅人咧，系必须要戴上口罩噶。咁诶，见到呢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包括小巴啦、电车啦、的士啦、巴士啦、渡轮啦、港铁啦等等。呢啲嘅交通工具，咁如果咧乘客咧系唔戴口罩上呢啲嘅交通工具的话咧，咁一啲嘅营运人士咧可以拒绝佢哋上车啦，而呢啲嘅乘客咧亦都可能咧系面临罚款噶。另外一个规例咧就系对一啲嘅入境嘅人士咧做一啲嘅规限啦，因为咧就系自听日开始啦。嚟到香港嘅人士咧，如果过去14日咧系曾经逗留过喺一啲嘅高风险地区嘅话咧，就需要喺登上跨境交通工具之前咧，即系例如飞机啊、船等等咧，就出示证明就曾经接受病毒检测，而且结果咧系要呈阴性噶。如果呢个嘅规例咧系有所违反嘅话咧，相关嘅交通工具嘅营运人士又或者嗰位嘅乘客咧，都可能会面临一啲罚款同埋监禁嘅啲处分噶。咁而另外政府都话会加强一啲嘅社区检测啦，并且就为四类高风险群组嘅人士咧提供免费嘅病毒检测，包括系院舍嘅员工啦、食肆嘅员工啦、的士司机啦，同埋物业管理嘅员工咧，都会为佢哋咧做呢个嘅社区检测。咁估计咧嗰度可能会有40万人咁多噶。咁好啦，呢一轮嘅一啲抗疫措施咧就出咗嚟啦。咁兼且咧有好多嘅公共服务咧亦都随之而调整啦，包括康文署辖下嘅好多嘅一啲康乐文化嘅啲设施啊，包括系户外康乐场地啊、室内体育馆啊、图书馆啊、博物馆等等呢啲嘅场地咧，亦都会喺听日开始咧就暂停开放，同埋一啲嘅社区会堂啊、社区中心都系咧听日开始都系暂停开放。大型嘅主题乐园啦、迪士尼啊、海洋公园啊等等都话会咧系会暂停开放噶。而见到咧亦都新闻报道讲，好多嘅私人公司咧亦都系作出一啲嘅弹性嘅上班安排。好啦，讲咗一系列嘅啲防疫嘅措施啦，大家点样睇呢？可能咧，大家会比较关注一啲可能食肆啊，或者系一啲交通工具嘅安排啦。嗱，而家食肆咧就系再一次收紧啦，咁就话咧系唔准做晚市吓，晚市咧就唔准做堂食，只准外卖嘅啫。咁另外咧就系再次即系将呢个每台嘅人数限到4个人等等啦。大家觉得系咪有效呢？而另外啦，公共交通工具方面咧，就規定所有乘客要戴口罩啦。咁但係喺執行上面又會係點樣呢？大家譬如喺日常搭交通工具嘅時候，見到嘅情況係點樣呢？如果係由一啲嘅營運者去到做一啲嘅可能係勸服一啲嘅乘客啊，或者係執法嘅工作嘅時候，大家想象又會發生啲乜嘢嘅問題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大家好，我哋英文写作咧，通常有一种修辞手法咧，就叫做 allusion，A-L-L-U-S-I-O-N。咁我哋中文大概系类似一啲引经据典，即系借一啲经典咧嚟引喻而家我哋想讲嘅意思。我哋琴日就舉個例子，譬如我哋中文可以話一個人係吳三桂啦，或者我不群啦，我不群就大概意思就係一個口蜜腹劍嘅人啦。咁啊，來自金融小説《笑傲江湖》咁。英文世界裏面咧，我哋通常會見到啲乜嘢字咧？我哋今日咧就講一講。有一個好常見嘅字咧，就係 Machiavellian。串一串俾大家聽，有啲長嘅 Machiavellian。嚟多一次 ，Mac M A C H Mac Kia M A C H I A Valiant, V-E-L-L-I-A-N。 咁啊，呢个字咧，中文咧有啲人译做马基维利主义，其实就来自咧一个人叫做 Niccolo Machiavelli。咁啊，写过一本政治学嘅巨著就叫做 The Prince， 讲嘅咧就系一个君王啊，点样可以去到系有效地去管治一个国家呢，或者管治一个啱啱攻打返嚟嘅国家呢咁样。但通常我哋英文呢用到 Machiavellian 呢个 adjective 嘅时候呢，通常代表呢就係呢讲一啲好冷漠好冷血嘅计算嘅一啲人。即係譬如我哋可以话例句，譬如 many politicians or most politicians， 大部分嘅政治家呢都係呢是很善于这些这的权术的计算的。那我们可以说 ,most politicians are Machiavellian。most politicians are Machiavellian。那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字都挺常见的。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就傾緊咧係尋晚政府公布嘅一系列新嘅一啲防疫措施啊，咁包括咧就係呢啲餐廳咧就再次收緊佢哋嘅營業啦嚇，咁啊包括咧就係晚市只能夠做外賣，不准堂食，多項嘅一啲處所咧要關閉啦，限聚令再收緊至四個人啦，公共交通工具乘搭嘅人咧就必須要戴口罩啦，大家有咩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自由風，自由風一齊傾下電話。旁边就请嚟餐饮业界稻苗学会嘅主席黄杰龙啊，黄杰龙你好， 你好，卢宇光你好。 先介绍一下你哋嘅会先啦，你哋嘅会有嘅会员系经营边一类嘅餐厅度啊？ 我哋个会嘅会员就乜嘢类型餐厅有嘅，由中餐到西餐、日餐都有，咁就有三四千间餐厅系我哋会员啦。 OK， 我知道，以我所知，你自己都系经营酒楼噶啦。 系，我哋做日本餐同中餐。 系咁嗱，而家政府新嘅一啲防疫措施，咁就係话呢禁止食肆呢就做晚市堂食，只係准外卖。咁你自己认为最大嘅影响喺边度呢？ 其实我哋琴日都係睇直播，咁就即刻我哋参与啲群组都响个不停啦，大家都好震惊同嗌救命，因为呢都嚟得好突然，亦都政府就冇咩机会同我哋业界去沟通过嘅。咁我哋亦都冇諗過會突然間嚴到咁，大家都係估多數都變返三月嗰陣時即係四個人嘅啫，就冇諗過話下即係完全唔准做晚市嘅。咁所以今天我同好幾個集團啲老闆有傾過電話呢，都係大家全日都喺度不斷開會諗緊點樣去安排聽日嘅人手啊，同埋有啲呢特別係中餐酒樓嚟講呢，好多好痛苦呢，就係訂咗好多海鮮啊，啲蟹啊、龍蝦啊咁嗰啲咁咧，就真係而家就一剎那唔知點處理咯。咁都係即的確係有啲困難嘅。 嗯，頭先你提及酒樓啦嚇，咁係咪酒樓會影響比較大啲咧？因為可能即係頭先你講話都可能夜晚訂咗好多菜啊咁。咁除咗酒樓之外，你又見到譬如你啲會員啊，邊一類型嘅餐廳係對於晚市只准外賣呢個規定係影響比較大啲嘅咧？ 嗱，其實咧香港因為租金好貴。咁呢就一般餐廳呢都係晚市係主力嘅，咁好多都係去到譬如七成嘅生意額呢都係來自於晚市嘅。咁除咗唔係嗰啲係咩呢，就係、是、譬如工廠區嗰啲食堂啊，或者工廠區嗰啲快餐店啊，就當然係午市比較重要啲。咁酒樓呢都有兩類，有啲呢就係、是、做晏晝飲茶係主力嘅生意，晚市就做下小菜嘅啫，咁嗰啲呢可能相對個影響冇咁大，但係咧好多酒樓都係要做一啲宴會啊，特別係早即係啱啱呢個月疫情好翻啲咧，好多嗰啲本來想搞婚宴嗰啲都訂翻準備搞啦，咁突然間又叫停咧，咁呢啲損失咪最大咯。咁但係其他餐廳無論做西餐、日餐咩餐都好啦，其實都係主力係做晚市嘅生意為多嘅。如果突然間唔准做咧，可能個影響都會好大，都唔出奇。 咁其实你见到如果要啲餐厅转做外卖，咁其实而家有冇啲餐厅已经即係可能已经筹备緊外卖啦，咁但係筹备嘅过程会唔会出现唔同嘅问题呢？譬如话餐具又点样呢，人手又点呢，或者其实呢餐厅系咪真可以做到外卖生意呢？咁 嗱，如果做得到外卖嗰啲呢，其实经过上一波疫情呢都已经推出咗㗎啦。咁就我哋依家就咁聽啲行家今日溝通呢，都有一啲反應，就係話都唔會做㗎啦，因為呢開仲難搞，淨係做外賣都好難做，即係唔夠生意額去營運咁多個同事喺度嘅，咁所以燈油火蠟都驚輸埋，咁所以唔做嘅亦都會有。但係確實係有幾多做幾多唔做呢，其實我自己睇呢就都好難預料，因為呢我印象中文嗰啲老前輩都好呢，都應該香港開埠以來都未試過有一日係全香港萬幾間食肆都停曬嘅。咁究竟700,000人一齊屋企食飯，嗰啲街市啊超市係應唔應付得到呢？大家買唔買得到餸呢？或者聽日如果突然間一齊叫外賣，嗰啲外賣平台啊，大家都唔好當佢一定會得啦，因為呢佢完全冇遇過係一種咁樣嘅量㗎嘛。可能你上個網都已經可能係棘住，或者你入到去呢訂佢都冇咁多人去送。最極端嘅情況呢就係餐盒都唔夠，因為事實上未試過700,000人都一齊係即係冇曬食肆去招呼嘅。咁所以我諗呢個摸索期大家都要經歷咗一兩日啦，先至睇到確實會發生點樣嘅情況囉。可能有啲開咗嘅，開咗兩三日又會閂返，有啲唔開嘅可能兩三日又會開返，都難以預料 啊。嗯，其實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呢，咁今朝接受我哋嘅電台節目《千禧年代》都有講到話呢，其實如果疫情再惡化嘅話呢，都有可能要求啲食肆係全日都只准外賣喎。咁如果真係發生嘅時候，其實大家有冇估計緊嗰個生意損失會係點樣？ 一定係好大㗎啦，即係全日外賣差唔多等於講叫我哋唔使經營嘅啫。咁但係當然嗱，頭先一路問我業界困難，我就先講咗困難啫。但係業界其實都係香港市民嘅一份子嚟嘅，我哋都明白其實成個疫情係影響全個香港嘅，亦唔應該話淨係啲措施影響我做生意，其實真係影響做生意嘅咧，應該係個疫情嘅反彈。咁所以我哋當然我都聽到好多市民都有咁要求，其實係咪喺個防疫措施上可以盡量做得妥善啲咧？喺個封關嗰方面做得緊密啲啊，嗰啲豁免嗰啲少啲啊？同埋係全民戴口罩呢樣嘢，可唔可以有得立法呢？咁呢樣我哋都希望政府有一啲措施係會更加嚴謹一啲啦。咁雖然今次我哋都明白有一啲群組係同食肆相關，但係見到呢都係其實都好個別，因為呢幾日宣布咁多個 case 都有好幾十個個案係去過唔同嘅餐廳，但係見到真係有群組呢暫時都係兩三個。咁即係證明呢，如果你嗰個防疫措施真係做得好，真係員工戴曬口罩，真係會洗手，會嗰啲間隔做得好，真係做翻啲隔離呢，其實亦唔係話一定會傳播嘅。咁所以我諗借今次呢個機會，大家我哋餐飲業界都要做好翻啲自己先。即係因為事實上過去五月打後咧，生意好翻之後咧，有一啲嘅食肆的確係鬆懈咗。咁我諗經過今次見得到會咁嚴重呢，大家希望今次真係唔好再鬆懈啦，大家一齊做好個疫情防禦先囉。 嗱，你如果講返即係近期嘅啲個案呢，都見到一啲嘅群組呢都係嚟自茶餐廳啦，或者一啲中小型嘅餐廳咁。其實呢類嘅餐廳要去做一啲嘅防疫措施係咪有困難呢？即係要佢哋將啲台隔開啲呀，甚至或者要佢哋加設一啲嘅隔板呀，其實係咪仍然有即係改善嘅空間呢？今次如果即係政府話即只能夠坐滿一半啦，會唔會幫到啲咧？ 嗱，我覺得咧困難一定係有嘅，因為大家都未遇過咁。頭先我都講香港租咁貴，你如果下下話要隔住曬 1.5 米或者只准坐一半好六成好，咁呢啲當然係好大嘅困難。咁但係我哋作為食肆嘅營運者，我亦都見到咧係有一啲小型嘅餐廳都做得好好嘅，亦都有。個問題係咧，你愿唔願意去花時間同同事去講解，同埋咧去堅持，去有一啲譬如最簡單戴口罩啊、探熱啊。我即係六月份嘅時候，我自己都去過一啲餐廳食飯，佢哋都唔幫客人探熱嘅，亦都真係遇過。咁呢啲都唔係話咁難做噶嘛。 咁但係如果都唔做好佢呢，咁事實上係我哋自己作為業界都唔同意呢種做法囉。咁所以你話難係一定係難，但係呢好似萬一群組爆發起上嚟，你肯定係損失係大嘅。咁所以我相信經歷過今次呢，會有更多業界係願意真係做好個防疫嘅，因為為己為人都應該要做好囉。 最後分零鐘時間啦，想問下你有啲業界就估計呢，今次個防疫措施可能會令業界損失呢就係30亿咁多、你自己估計係點呢？同埋會唔會都希望政府再推出一啲嘅防疫基金去幫助業界呢？ 其實我哋餐飲業大概一個月係做100亿生意到，所以話跌三成咧，大概就係30亿。我自己覺得咧，呢個都完全有機會，可能唔止添。咁所以咧，就影響係一定係大嘅。防疫措施咧，我聽到政府而家暫時就覺得嗰、那個基金仲有幾個月。咁但係咧，我哋亦都聽到好多業界反映咧，就係、是、嗰個幫我哋大概出一半人工咧，其實係有生意先至幫到嘅啫，否則咧另外嗰半人工我哋都要出，亦、都要搞。 保就業計劃嚇， 其實就係搞唔掂嘅。咁、所以如果政府可以喺對我哋某一啲行業特別大影響嘅行業，可以額外有一啲資助咧、我相信我哋會舒服好多咯。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多謝你嚇。 多謝你， 黃傑龍咧就係稻苗學會嘅主席嚟噶。咁各位聽眾有啲咩嘅意見咧？嗱，而家餐廳就晚市只准外賣，不准堂食啦，又或者係收緊一啲嘅措施啦。大家點睇咧？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40宗属本地个案，有24宗未找到源头。同之前个案相关的16宗个案，包括上环聚点方点心店的老板、佢的太太、员工同接载过佢的的士司机，早前已经确诊。慈云山中心温莎餐厅的经理早前确诊，两名负责烹调的员工和一名侍应亦都确诊。慈云山中心翠河餐厅早前确诊收银员的女亦都确诊。威尔斯医院一名负责清洁的外判员工昨日初步确诊，今日转为确诊。至于未找到病源的24名患者，包括一名北河街街市档贩、一名慈云山街市菜贩，有部分人分別住在慈雲山的慈樂村、慈正村和慈康村，有患者在元朗廣場做顧客服務工作，有患者在入境處總部工作。教育局向全港學生發信，表示學校需要在2-3日內完成所有考試，或然後取消部分考試。又要求學校除了考試之外，由聽日起暫停所有校內活動2星期，包括補課和課外活動，直至今個月28日。聖公會鄧兆堅中學校長戴德正表示，本來7月為中4和中5學生安排的面對面補課都轉為網上教學，而本來大約30多人一班的網上教學會調整為20人左右一班，但未必每個科目和每班級都做到。民主派舉辦立法會初選，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嚴厲譴責是對特區選舉的非法操控，對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的公然挑戰，堅決支持依法查處。發言人指出，所謂初選是目無法律，對特區憲制秩序的嚴重挑戰，干預和破壞香港民主選舉制度，侵蝕特區政府依法組織選舉的權力，背棄選舉公平原則，絕不能允許。發言人點名批評發起人戴耀廷之流是製造香港亂局、禍港害民的罪魁禍首之一，目的是要推翻特區政府，奪取特區管治權。發言人表示，隨著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香港正迎來變亂為治、重返正軌的新轉機，期望各界全力支持香港國安法實施，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效防控疫情，維護法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共同珍惜和維護香港來之不易的向好局面。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天氣預測， 天气酷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九龙亚加老街嘅交通先啦。之前咧，亚加老街东行去观塘方向，喺九龙城法院大楼对开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头先都好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咧就近住九龙城法院大楼对开嗰段咧就多车少少嘅。亚加老街去观塘，九龙城法院对开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啦，只系比较多车啲。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是东港中心啦。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一段，同埋东山台段咧都是多车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至油街段现时交通繁忙，铜锣湾怡和街部分路段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近住铜锣湾电车总站对开那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时间留意。九龙路面方面，现时大埔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青山道即美河楼那里一带是比较多车的。至于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深井交汇处至到浪翠园段就交通有少少挤塞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公路大埔滘松仔园来回，同埋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资深规划师林小鲁， 恒大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志杰， 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周崇明，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顾问陈泽铭， 新声音，新角度，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香港电台第一台。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噶。嗱，政府寻晚就公布咗一系列嘅防疫措施，咁将会喺今晚嘅半夜12点咧就会生效噶啦。咁一啲措施就包括食肆咧就系晚市只准外卖，不准堂食啦，限聚令收紧至到4个人，同埋咧就系登上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要佩戴口罩等等噶。大家有咩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电话旁边有听众张先生喺度。 系你好， 你好啊，郑总， 系我姓张嘅，系啊， 系 啊，陆宇光你好，系啊，咁啊就我想讲咧，政府推出啲咁所谓咁嘅限聚令或者措施咧，其实就系达唔到完整嘅效果嘅。嗱，点解我咁讲咧？就佢禁啲又唔禁啲啦。嗱，好似我举个例，我求其讲几个场所咧，都已经系一个缺陷嚟噶。嗱，举个例，街市好非常之密集噶，我成日去买餸，我知嘅，好多人流嘅，人来人往。大家穿梭咁行过咧，好近嘅距离。咁同埋啲嘢啲卖鱼啊卖菜啲嘢喺度大声喺度讲嘢啊，乜都嗌话过嚟买啊，买啲咩又几平啊咁样。咁而且咧，街市咧嗰、那个密集嗰个空气咧更加唔系咁流通嘅。 嗯。 咁点解街市又冇限制话喂入去街市之前要探热，同埋 即是限制人流呢，或者呼籲啲某個時段呼籲啲人唔好谷埋一齊同一個時段去買餸呢，但呢啲又冇做㗎喎，街市又唔控制呢，第一。第二講緊超市啦，超市同樣地入去買嘢又係唔使入量量體溫啊，成日怎麼可以入去㗎。咁你都知道超市呢空間唔係好大㗎，亦都喺度買嘢㗎，即係買嘢大家睇嘢嘅時候等擦身而過，啲都好距離好近。咁超市同樣又是一個場所嚟嘅，又唔使控制呢。嗱，我又諗唔明喎。係咪口齒薄皮嘅呢，咁點解其他即係呢啲場所同樣，即係我求其講嗰啲措施啊，呢啲都係一啲漏洞嚟㗎喎。外國都要有啦，入超市都要量體溫啊，或者即係要有個測，即係同埋即係有個限制，唔好太多人同一時段俾佢入去買嘢。咁呢啲措施點解政府又諗唔到唔做呢？係咪係咪嗰班高官點解諗唔到呢啲問題呢？係咪即 係好啊， 實萬不所謂。 多謝張先生嘅意見啦，多謝你嚇。多謝你，好啊。咁我哋亦都關注一下咧，就係頭先講嘅公共交通工具嘅問題啦。因為咧就政府咧就係制定咗一個新嘅規例啊。咁就話咧由聽日開始咧，咁所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人士咧，都需要咧就一直佩戴口罩。一啲獲授權嘅人士咧，可以拒絕未有按規定戴口罩嘅人咧，去到登上嗰啲嘅交通工具或者進入嗰啲嘅收費咗嘅範圍噶，亦都可以要求佢哋離開噶。任何人如果是违反条文，即是说任何人去这些公共交通工具是不戴口罩就即属犯罪，最高可以判处罚款是5000元。但是有些人就关心了，究竟怎样去執行法呢？是不是将那些责任都落了在一些交通工具的营运人士又或者司机身上面呢？会不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争拗呢？不如我们都请来一位巴士业界的朋友，就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巴士分会主任黎少聪。黎少聪你好。 是你好啊，主持人。 是对于这个上这个交通工具要戴口罩的规定，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呢？问题是我们早几个月呢，我们的车长呢都向工会反映，希望呢强制一些乘客上车戴口罩，因为个疫情呢大家都看到呢我们的车长前线呢都以身作则在6个月内呢个个都正正经经戴个口罩咁啊，乘客上车第一时间都望个车长有冇戴口罩，冇戴佢哋都掟上互联网，又指责呢个车长点点点。其实咧，政府嚟呢个法例599I呢个咧，工会觉得都迟咗，因为早几个月咧，工会都有向相关嘅政府官员好都反映，希望咧可以立一啲例强制嗰啲乘客上车戴口罩，即系顾其及勤。但總括嚟講，你話而家相關嘅法例工會係歡迎係有呢個措施，亦都公司亦都出咗個指引俾我哋都叫我哋點樣執行呢個 599I， 同埋咧又亦都有2歲以下嘅小童咧係可以豁免戴呢個口罩，亦都要我哋以身作則，做好我哋自己亦都要戴好個口罩唔好違反呢個法例。咁我哋都睇到呢、這個指引呢我相信大多数我哋嘅车长会執行我哋嘅政府赋予呢个法例好亦都公司赋予呢个指引好，我哋都会切实去做嘅。 係。咁但係即係而家法例就係俾你哋司机去到呢去拒绝一啲唔戴口罩嘅乘客上车，或者要求一啲乘客呢唔戴口罩要离开啦。咁但係个责任会唔会落咗即司机身上面呢？因为司机需要即係去做开车啦。咁如果发现一啲嘅乘客係冇戴口罩，咁係咪就真係停低架车落嚟，咁就係劝嗰啲同嗰啲嘅乘客交涉咧？ 好簡單咁樣講啦。如果上車嗰時見到佢冇戴口罩啦，其實基本上都會勸喻佢啦。但係有無奈嘅，有時咧上到車之後咧，好自然佢哋會除口罩嘅。有啲可能除咗口罩，咁可能隔離左右嘅乘客會勸喻佢，變咗會有糾紛之後咧，會揾車長求助啦。咁我在安全情況下，我都會擺埋一邊去處理嘅，或者勸喻。咁如果而家相關有咗法例之後咧，可能我哋會如果佢唔戴就勸喻佢落車啦。如果佢唔肯落車，各執一詞啦。咁我哋唯有就係交俾打電話去電台揾督察嚟處理，或者交俾警方處理啦。因為我哋個公司都出咗個指引如果係勸佢唔到咧，就揾警察嚟處理啦。不過只係內於呢啲問題會涉及好廣泛嘅，咁即係我都喺度呼籲 乘客好，市民好，大家同心抗疫啦。因为我哋戴咗呢个口罩戴咗六七个月，即係正正经经，大家都知道戴呢个口罩好辛苦吓、啊、又会敏感好乜都好，我哋公司发两个口罩俾我哋都攞嚟换嚟换去吓、啊、都保障自己又保障乘客，係咪即係大家出一分力啦，即係我哋唔想執行呢个条例㗎、 嗯嗯、 都係大家好啦，即係唔希望有时好白厌㗎，有啲乘客啊上咗车之后除咗个口罩，有啲记者朋友今日问我会唔会你睇下会走去捉佢，即係我哋冇咁多时间去捉佢呀、 嗯、 我哋冇咁多相关嘅时间，因为我哋顾及好多嘢，路面要睇前面啊，亦都落车乘客落车嗰时候要睇到后镜，唔睇得到咁多㗎、啊、有冇睇个 cam 喺上面去捉嗰啲人，即係希望大家自律啦，顾忌及人啦，齐心抗疫啦，我都係咁样希望大家齐心啦， 系都睇到有啲外国新闻咧，都系有类似一啲嘅上车要戴口罩嘅规定，咁但系结果咧、嗯、就因为去司机咧去到劝咗啲乘客啦，咁结果咧就系、是、乘客咧就伤害咗个司机噶，咁其实有冇话都即系去都担心呢个执法嘅过程可能会都有啲嘅问题冲突。 希望咧即系我相信我哋嘅同事咧都成日我哋公司成日叫我哋执生，我哋都会。即係人性化處理啦，即係唔希望即係大家去到最後可能講手好點樣都好，即係希望乘客尊重自己又好，尊重其他人好，上咗車都係大家保護大家啦，係嘛、 嗯？ 大家付出一分力啦，戴個口罩咧，呢、這個口罩係唔係話保護自己咁簡單，都要保護人哋嘛？咁樣有呢、這個。又有啲火心先得，係嘛？搭車都係咁樣講，我哋嘅同事都成日同工會成日打嚟投訴，點點點，我哋都好無奈啊！呢個法例實施咗啦，亦都希望同事會可以勸喻啦，即係唔好大家話各執一詞嗰陣時候，都係擺埋一邊㗎啦。如果架車開唔到，都係影響到其他乘客。啊，影响到个班次嘅啫。 吓，嗱，调翻转咧，其实有啲乘客咧，可能未必系即系故意想唔戴口罩嘅，可能佢因为种种嘅原因啦，佢整污糟咗啦、湿咗啦，或者系即系烂咗啦等等，咁佢冇办法喺继续喺车上面戴口罩。其实司机会唔会准备到一啲嘅口罩去到供应俾呢啲乘客啊？ 嗱，好老实讲啦，公司真系冇呢啲咁嘅额外嘢俾一啲乘客，冇所谓啊！我都好同情有时啲情况咧、 嗯， 有时系守望相助啊！有啲乘客系会你烂咗啊，或者冇咗，我俾你啊！我嗰阵时喺二月份嗰阵时都遇过呢个遭遇嘅，亦都咧嗰阵时系最紧张啊！个个全城通宵去排口罩，我真系见到有个伯伯冇口罩咧，我自己都喺个袋度俾一个口罩佢嘅。我真係見到呢啲情況咧，真係自己都會有個同情心嘅。我相信咧、如果佢真係冇咗個口罩咧，我相信咧守望相助下咧，乘客都會體諒啦，或者會會喺個袋度俾一個佢咯。我見到好多呢啲個案㗎啦，真係㗎，即係都好齊心㗎、你冇口罩，人哋真係送一個俾你。但係有啲人礙於自己面子咧，就話我唔戴啊，點點點。我見到好多呢啲短片發生過，好似好多呢啲問題㗎啦，已經見過無數次呢啲問題。即係希望大家。互諒互讓啦，真係如果係有呢個情況，我相信咧作為車長都會彈性處理嘅嚇。不過你話公司會唔會俾呢啲口罩，我哋會派啲俾啲乘客咧？咁呢個真係欠奉啦，公司都係好極，其實每日俾兩個口罩我，點會我會俾個口罩會派俾乘客咧？ 係 嘛？即係希望大家守望相助啦。我哋呢個情況嚇，即係會人性化，會彈性睇呢個情況嘅嚇。即係你話我哋咁樣會俾過去咧？就算我個袋有，我都會心甘情願會俾個口罩啲乘客嘅。 好啊，多謝曬 大家配合，好嘛？ 好啊，多謝曬你啊，黎兆聰，多謝你嚇。黎兆聰咧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巴士分會嘅主任嚟噶。咁大家有啲咩嘅意見咧？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 开播至今20年，万千宠爱为喺铁窗中嘅服刑人士带嚟一点同外界交流嘅空间。等我哋包容同接纳，走进在囚更生人士嘅内心世界，担任佢哋嘅同行者。 逢星期日黄昏6点后，主持叶蕴仪，万千宠爱。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7月14日，对于法国人来讲，当然是国庆日的大日子。回顾法国大革命， 当时是一段社会激进和政治动荡的时期，对于法国历史以至全欧洲的影响有几深刻呢？岑日飞、李盘胜、苏文耀、胡可智一起讲法国大革命。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继续开放1872311，听听听众对于防疫措施有咩意见先。有听众岑先生喺度，岑生你好， 大家好， 系请讲。 系，我想问问咧，其实你哋都冇乜认真提过咧，而家周街都系嗰啲冷气巴士咧， 嗯， 我觉得都几危险，因为你困住喺度，又佢又冇回风，就算有回风都好好弱噶， 嗯， 又冇先锋入嚟， 嗯， 咁你楼下都话有道门开下闩下，你楼上根本都冇开门闩门。啲空氣永遠喺裏邊，一個病都話百幾人都賴嘢咧。 嗯，咁但係即係而家戴口罩呢個措施會唔會可以減少到啲風險啊？ 呢個當然會好啦。咁、 啊、 但係我覺得嗰啲冷氣巴士真係好危險，我你哋有冇去揾啲專家 check 過啊，或者去問清楚咧？真係實際上係太危險。 嗯， 你諗下，你諗下，百幾人屈喺架車嗰度，下一日行20多個鐘頭，完全冇先鋒入去噶。呢啲咩车嚟噶？ 嗯，你会唔会要求都上啲巴士公司多啲清洁啊，或者消毒啊？ 唔系清洁嘅问题，系要开得窗，好似大陆咁或者北京嗰啲巴士咁开到窗，或者小巴开到窗，咁至 OK 噶嘛？你睇下以前沙士嗰啲巴士开到窗咁嘅 嘢。好啊，多谢晒岑先生啊！咁就咁，但系即系见到而家市面上行紧嘅一啲公共巴士都可能即系你话要有窗嘅都比较少见啦。而家吓咁好啦，我哋另一位听众有何先生喺度啊？ 系主持 人好，你好，请讲。 近排咧，喂，点解唔讲下外佣咧？ 嗯。 因为我听人个 Facebook 版人上 Facebook 两个啲纸机机，因为而家喺机场啲外佣咧染染到病嘅啫，又唔系关咩爬山轻视嘅。 嗯，啊，而家政府都有个新嘅一个 规 例嘅，咁就话要一啲嚟到香港嘅人要 检疫到噶，冇检疫到噶，俾佢强推接种嘅而家。 所以即系听日开始有个新嘅规例，就系话啲高风险嘅地区嚟嘅人士要有一个即健康嘅证明。 唔系，我呢个第一个问题就话、 嗯， 究竟喺巴士度搭咩交通工具攞罚钱嘅，如果外籍人罚唔罚先？俾你罚，我哋香港人喎，外籍有啲罚，我哋咩人都罚喎。 嗯 ，OK， 好啊，多谢晒啊。嗯，多谢何先生嘅电话吓，多谢你。咁我哋都继续听听众唔同听众嘅电话啦。仲有呢一个梁女士喺度，梁女士 你好， 系、啊、请讲。 主持，咁我啲咧而家咧就林郑月娥咧就都做得都几好啦，即系起码有14日啦，起码我哋啲疫情咧即系唔会俾到咁严重啦。其实我讲真，我今日出街咧，我见到一个人咧戴一层即系啲口罩咧。佢都唔係話好合格嘅，但喺個鼻哥路下面嘅，其實都唔係咁好。我自己搭車睇到，我都行埋一邊啦。其實講真，我琴晚我夜晚黑咧，我走去買咗個飯盒番茄啦。我見到個廚房咧，嗰、那個廚房啊都戴，即係嗰個口罩嚟咗個鼻哥下面嘅。佢係得7張台，我嚟遠睇，我問個老闆，我乜你個廚房個師傅咧，點解戴口罩都唔合格嘅？都唔係戴到鼻哥上邊。佢跟住冇出聲，佢話可能天時個師傅炒先炒得辛苦喎。咁我话如果听晚你哋仲会唔会开？我听晚唔开噶啦，因为冇人送外卖嘛。如果你要买嘅咧，你就打电话嚟啦，我哋就会煮定晒你过嚟攞咯。佢话 系， 其实你话应该厨房，你话系咪应该都要检讨下佢哋咧？ 系 系咪啊？其实我自己都好关注噶。讲真一句嘢，而家你政府都呢、這个疫情嚟计咧，个全港市民咧，政府啦，个个都系关注个诶，即系嗰呢个疫情嚟计咧。我希望大家要自己都保护自己咯，同埋要即系好似你电台都系啦，系咪先？个个都要戴口罩，都要主持得做节目。 要啊，我都戴紧口罩做节目噶。 我戴紧口罩， 系啊系啊。 我哋喺机场翻工仲严重啦，每日都要 check 住我哋戴口罩。我收工自己都仲戴翻个同心口罩添，我自己翻去再洗过咯。其实点解啲市民唔戴同心口罩噶？见到都唔系话唔好差，都几好。 咁都咁，市民有自己嘅选择嘅，即系可能佢自己都有口罩喺身啦，吓。 咁啊系，咁咪佢可以做后备嘅嗰、那个都系咪先吓？六月光你话系咪啊？其实我都口，我其实我应该咧要搭坐车坐的士都好啦，点都要戴口罩噶啦，同埋搭地铁都好啦。好似今日咁，我啱收工咧，我就公司有公司车到我翻嚟嘅，我自己行经过个火车站行翻屋企啦。我见到个火车站都好静啊，今日都唔系话好多人咯，啲人都好乖咯，留喺屋企咯。 好啊，多谢晒梁女士嘅电话。 啊，咁都表达咗佢嘅意见啦。因为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会播一段嘅一个专题嘅报道啊。因为讲到咧立法会选举啦，嗱，立法会选举即将会换届啦，功能界别嘅选举咧成为咗关键嘅战场嚟噶。咁以往咧好多啲冇竞争嘅界别咧，今次都出现咗一个攻防战，所以我哋自由风咧会一连四日咧同大家听一啲四个焦点界别嘅选情噶。今日咧就先会播出工程界相关嘅啲选情嘅报道，由高福伟制作。 重温功能界别诞生的历史。1984年，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勾勒出功能组别的初形。他说，香港政治环境特殊，财经界和专业阶层对建立本港前途信心和繁荣至关重要，他们必须获得充分的代表权。1985年，香港举行首届功能界别选举，当时已经有政治学者说，12位新当选议员的组成和过去由政府委任的立法局议员分别不大。转眼35年过去，功能界别的权费问题仍然影响着选民。 业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比人家多一票，即是好像高高在上的感觉，只是那10000人就可以选到一个代表出来。这件事其实我不同意。 董先生是工程界的新登记选民，上届他选择在超级区议会界别投票，今年响应非建制派抢滩传统功能组别的呼吁，回去工程界投票。他说自己会选择一个支持全面普选的候选人。 即是我不觉得某一个界别的人士的利益是应该凌驾于香港普遍市民的利益之上。本人是支持取消功能组别，即是我觉得这件事是不应该存在。政府当初成立这个功能组别在港英时代，他追求的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他要吸纳一些社会精英进入议会，希望透过既得利益者的网络去维持着这个社会稳定。20年前这件事可能是 work 的，大家都是很专心想搵钱，但是我想去到今时今日，你问社会上很多人，他都会答你这样是不够的。 他认为功能组别的最大问题是他们会为了业界争取更多资源，去配合政府推动一些有争议性的法案和项目。 和工程界最有关的议题就是大白象工程，这些工程完成了，使用量和实际效益都一定是比起预期差很多，而且还超支了很多。港珠澳是这样，高铁是这样，在工程界是个建造拨款才是真正落袋的利益。当初支持这些工程的所谓专业人士，对于他们来说，对于社会经济效益他们未必会在意，但是收入是不是就是你的核心价值的全部呢？ 同样身为业界选民的陈建石就跟董生的想法刚刚相反，他认为功能界别的设计平衡了市民的选举权和各行各业的发言权。 我们其实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社会，各行各业很多，功能组别的原意就是希望其实在议会里面俾唔同界別嘅人都有一個議政權，嗱呢個咧就係均衡參政嘅一個重要嘅環節嚟嘅，幾十年都行之有效嘅。功能組別係唔可以取消嘅，個個行業都有一個代表，對嗰個業界足夠嘅認識嚟代表佢哋發言啊嘛。全民選舉係選唔到一個咁樣嘅幹普嘅人出嚟嘅。 佢以工程界面對嘅拉布問題為例。指出如果没有了功能界别，政府的施政效率将会大大降低。 工程界或建造界自从2013-14年开始长期受到拉布影响，最夸张就是2014年那年，根本上全年都是拨款得40亿，打后几年年年批款那里都是阻滞得很紧要的，对一个人力资源长远规划影响非常之大。如果冇咗功能组别，好多政府议案根本完全冇办法过关嘅。 研究功能界别选举多年嘅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评估，随住多咗专业人士回流翻去自己所属界别投票，工程界今年嘅选情会比较紧凑。 工程界如果揾到一个民主派嘅候选人嘅话咧，如果以2016年选委那个得票数目要赢都不是一件好奇的事。 過往嚟講，有一定數目嘅專業人士，其實佢對自己嗰個界別嗰個代表權咧，其實唔係感到好大興趣。咁但係依個睇法，我就覺得喺近幾年咧，隨住成個即係社會個政治化咧，專業人士其實都關心政治多咗啦。咁其實應該係會多咗人改變嘅。 回顧2016年嘅工程界選舉。三位候选人入面有两位是建制派候选人，他们的得票加起来比非建制派代表多出2848票。根据临时选民登记册，和2016年相比，今届选举工程界只是增加了1233个选民，加上界别选民的年龄分布入面，35岁以下的年轻选民占整体不足 7%，而选民的年龄中位数更加是50岁以上。因此有业界人士认为今年工程界出现选情翻盘的机会不大。 功能界别攻防战，制作高福慧，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中线封闭了，龙尾在玛嘉烈医院。反方向去荃湾都是车多的，龙尾过了明爱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在北角码头和太古城。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在天马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货币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4， 瑞士法郎 0.941， 加元 1.363，人民币7.018，英镑兑美元1.252，欧元兑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港金报1663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23美元，卖出1793.42美元。至于港汇指数系107.2，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呈祥道一带嘅交通先啦。之前呈祥道去观塘喺盈辉台对开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仲系多车啦，龙尾仍然龙尾咧就排到去呢个玛嘉烈医院附近嘅。反方向咧，呈祥道去荃湾都系多车啦，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附近。呈祥道之前盈辉台对开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啦，去观塘方向龙尾近玛嘉烈医院，去荃湾方向龙尾喺明爱医院附近。咁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都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分别排到去维园同埋太古城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多车啊，龙尾去到维园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下角道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过咗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排到去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都系好多车啊！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附近，将军澳隧道现时出去九龙方向，咁啊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新界的路面呢，屯門公路三井段来往方向都是多车的，丁九桥去屯門公路方向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景台附近。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现时都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就排到去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由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公路大埔滘松仔园来回，同埋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

市民就投诉话呢个嘅初选活动咧系参与人数众多啊，涉嫌违反限聚令规定。亦都有啲市民就投诉话咧系佢哋嘅提供嘅个人私隐咧就未获得保障，担心咧会违反呢个嘅私隐条例。另外咧亦都有啲投诉就话咧今次一啲嘅单位咧就主张号召赢取35+嘅立法会议席啊，同埋咧就全面否决政府嘅财政预算案。咁呢个行为咧就涉嫌构成咧就系港区国安法第22条咧所规定所谓嘅颠覆国家政权罪啦。咁就话政府咧就系进行紧一个深入嘅调查，如果有需要咧或者系发现到一啲嘅违法违规嘅情况咧，会转介俾相关嘅执法部门咧就依法惩处。咁好啦，去到寻晚嘅深夜啦，中联办嘅发言人咧亦都系发出咗一个声明啊，咁就系话咧严厉咁谴责反对派政团咧就系罔顾有关嘅法律同埋特区政府嘅警告，执意展开呢个非法初选，同埋咧就话坚定咁支持特区政府咧深入调查依法查处。好啦，去到今日啦，去到国务院港澳办咧，亦都发表咗一个声明，咁都讲到话咧系同样地同中联办一样咧，就系严厉咁去谴责所谓反对派政团咧就系组织所谓嘅初选，咁就话咧呢个嘅初选咧系目无法律，对特区宪制秩序咧系严重挑战，系干预同埋破坏香港嘅民主选举制度，同埋侵蚀咧特区政府依法组织选举嘅权力，系背弃选举公平原则，仲话咧系发起人啊戴耀廷咧就系制造香港乱局祸港害民嘅罪魁祸首之一，目的话系要咧推翻特区政府，夺取特区嘅管治权。好啦，刚刚咧就系下昼5:00+咧。選舉管理委員會咧，香港嘅選舉管理委員會咧，亦都發表咗個聲明，就話咧香港法例咧冇所謂嘅初選機制，任何嘅所謂初選咧就並不構成立法會選舉或者係公共選舉程序嘅一部分。好啦，一口氣都講咗幾個機構嘅聲明啦。陳志傑點樣分析咧？ 初選唔係一樣新嘢嚟嘅，喺外國啦嚇，好多嘅政團或者政黨為咗增加選贏嘅機會咧。都有唔同嘅機制咧，去揾啲比較有機會贏嘅人嘅。咁初選係其中之一，其他嘅包括民意調查啦，又或者係參考過往嘅票站調查啦，都係一啲嘅方法。咁所以你淨係初選本身就話已經違反咗咁多咁多嘅法律咧，咁我都有啲驚奇嘅係。咁我估好多嘅聲明主要都係針對翻所謂35+呢個嘅政治理念啦，即係話希望透過初選大大增加非建制派嘅贏面，而如果好好彩喺嚟緊嘅立法會選舉贏到一半數議席之後咧嘅動作同埋政治主張，我諗呢部分咧就係呢啲一紮聲明比較針對嘅嘢啦，會係。 系，咁而家咧就系引述咧港区国安法咧就系就认为咧呢个初选咧系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咧，就系讲紧第22条啊吓，咁包括系特区政府啊、中联办、港澳办咧都有提到22条呢个问题咧，咁就系讲到话任何人去到组织、策划、实施或者系用呢个嘅以武力威胁、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是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咁就即属呢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咁初选就算话啦，好啦，佢哋嘅目标系要过半数议席，甚至咧就系话以呢个否决财政预算案作为一个叫做促使政府去到回应诉求嘅一啲手法，系咪就中到呢个嘅颠覆国家政权罪咧？ 我谂呢个就关乎到国安法初初立法，好快立咗法啦。咁啊，諮詢亦都係未必全香港市民有份去諮詢啦，個後遺症嚟嘅。當中嗰啲字眼咧都幾可大可小嘅，譬如話組織、策劃。咁咩為之組織？咩為之策劃？啊，組織一個初選，又或者策劃啲政治主張，係咪就已經叫做係可能觸犯咗國安法咧？咁呢個係令到個詮釋空間都好大下。其次就係話其實初選始終係一個初選。嗰種政治主張係真係要去到立法會選舉，而又真係贏唔到過半數議席之後，仲要跟住真係做落去，先至叫做係做到。咁喺咁快呢個階段選都未選成嘅初選，已經就話涉嫌組織同埋策劃，都真係幾早喎，會係。 咁你覺得而家幾個機構啦，包括即係中央國務院嘅港澳辦都出咗聲明去嚴厲譴責呢個初選啦，會對於民主派陣營嚟講，會唔會構成一啲壓力呢？ 我谂唔知民主派阵营啦，对香港社会都有压力嘅，先声夺人，咁最少就系中央机构一次过咁多个中央机构就唔发表一个声明，真系严厉谴责呢个初选。 咁你最大一个嘅效果就係喺初选里面表现唔理想又或者冇参与初选嘅人呢，咁有一啲嘅理由可能就咦咁我都继续参选喎，又或者尝试去将初选呢个嘅地位呢去贬抑嘅，又可能係。 嗯，好，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如果听众咧对于呢个话题有意见嘅话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不如我哋请你一位法律界嘅人士同我哋倾下，佢又觉得今次嘅初选会唔会真系涉嫌违反头先所讲嘅一啲条例咧？吓，电话旁边咧有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喺度啊，汤家华你好。 系， 系你好， 系你好吓，咁接收可能有少少系好，不如咧都同你倾下咧，就系、是、今次无论系中联办啦、港澳办啦吓，政府啦，咁都特区政府啦，都系发咗声明咧，咁就认为今次嘅选举咧都可能违反咧即系若干嘅一啲条例嘅。其实你自己又点样睇咧？系咪都有呢个嘅观察咧？ 纯粹从一个律师嘅角度去评呢件事咧，法嘅 汤家华嗰个电话接收可能不如我哋再试下转一转再打俾你吓，咁我哋听到汤家华个电话接收可能有少少唔系太即系顺畅啊吓，咁我哋都睇翻咧，今次都见到系一年啊吓两日之间啊，咁喺寻晚开始咧就系特区政府啊、中联办啊、港澳办啊同埋咧选管会咧都连发咧声明吓，咁都可以话喺个时间上面都非常之去到紧啊吓，点样睇陈志杰会唔会话都见到佢哋想造成一个点样嘅一个舆论嘅声势咯？系 我谂首先系要对所谓35+呢个政治主张咧，就系压压场先吓，因为始终香港嘅政治史上都未试过非建制阵营掌握超过一半嘅立法会议席嘅系，如果真系做到嘅话咧，可能中央会面对一个佢未见过嘅情况吓。 系好，我哋请翻阿汤家华喺电话旁边，汤家华。 唔好意思， 你好，唔紧要， 电脑唔系几好。我头先想讲嘅咧，就系话完全从一个即系律师嘅角度，去评论呢件事咧，我觉得国安法里边嘅罪行系啲非常之严重嘅罪行嚟嘅。咁同样道理咧，如果你涉及严重嘅罪行咧，我哋都系要非常之严肃去同埋好严谨地去睇呢个罪行嘅一啲唔同嘅元素。咁如果大家去睇翻第22条咧，所涉及嘅即系颠覆国家政权罪咧，里边有几个元素大家都需要留意。第一就系要需要用武力啦，第二咧就系、是、或者系用一啲非法手段而严重即系阻挠呢个一个国家政喺个政特区政权机关去履行佢哋嘅职权。首先就係咩为之非法手段呢？咁从一个角度睇呢，就公投就唔係一个合法嘅手段。但係初选係咪一个非法嘅手段呢？我目前我比较难去认同一个初选一定会係一个非法手段。因为好明显地比较初选嘅人嗰个意图唔係一个犯法的意图，而是只是希望达至即是选举的时候某一个目标。咁所以我觉得比较难去接受话初选会是一个非法的手段。同埋如果就算你话个目标是要去否决财政预算案，咁我哋又应该留意基本法第50条同埋第51条呢，其实都有提及到立法会如果拒绝通过財政預算案或者其他重要法案的情形會是怎樣的。那50條和51條呢都同時間提及到特首不批准一些議案，又或者當立法會拒絕通過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時候，特首可以做些什麼事。那從這兩條條文看呢，就似乎在基本法之下，若果立法會拒絕通過這個財政預算案呢，并不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或者是违反这个基本法的行为。那既然不是违法的行为呢，就不会构成即是以非法手段严重阻挠这个特区政府政权机关的运作。 咁所以喺目前为止，如果你单单问我，净系话有人搞个初选，呢、這个初选本身系咪就已经符合到国安法里边第十二条嘅各种元素呢？我目前嚟讲系比较难去睇到所有嘅元素都已经系满足到。 是，咁其实呢都见到选管会个声明话呢，即係而家香港嘅法例系冇初选嘅机制啦，所以就唔构成一个立法选举或者公共选举程序嘅一部分啦。咁但係其实我諗好多参选啦，又或者投票啦，或者组织呢个初选嘅一啲人士都完全地明白系呢个初选并不有一个嘅法定嘅一个效力嘅。咁但係而家即係见到一啲官方机构嘅声明都形容为一个非法嘅初选，咁其实冇法律效力就係咪代表就係非法呢？ 根据选举呢个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呢，若果你去做一件事去欺骗选民，令到佢误以为某一个行为係有一个合法選舉嘅後果嘅話咧，咁呢個可能係構成呢、這個選舉呢、這個非法行為嘅一個罪行。咁但係呢個就要睇你有冇一個即係欺騙選民嘅意圖。咁當然都要有證據證明有欺騙嘅行為嘅事實啦。咁暫時嚟講，我都係睇唔到呢樣嘢嘅。 OK， 好。 我覺得最重要可能反為係，在這個初選所涉及的費用呢，將來會是計在或者應該計在其後參選人的即是參選 的支出費用裏面。因為所有參加初選的人呢，其實都已經公開一個意圖，就是他有意參選立法會選舉。咁既然他宣布了有意參選立法會選舉，一切的活動是去争取选民的支持呢，都可能是受到选举条例里边的即是有关选举经费的条文的规限。咁那些钱是属于一个馈赠的形式啊，定是一个即是支持的形式呢？咁呢、這个他自己要作出决定，同埋佢点样去申报几多钱呢？呢、这个都会是一个即系相当复杂嘅问题。 系啦，汤家骅，咁如果咧中央各部门嘅声明都好似你头先嘅言论咁咧，其实咁大家都放心好多嘅。但问题依家唔系啊嘛，即系中央嘅声明系喺初选发生咗，咁立法会选举未开始，结果唔知点样情况之下就用好多非法啊，又或者比较措辞强硬嘅字眼，会唔会引起一啲不必要嘅恐慌呢？ 我觉得香港人唔系咁容易感到恐慌嘅，香港人都相信法治。我相信无论特区政府又好或者中联办都好，相信佢只系提出一啲观点，希望咧就某啲香港人唔好以身试法嘅啫。我唔觉得佢哋系有一啲实质嘅一啲指控。无论点都好咧，喺香港嚟讲咧，任何嘅违法行为咧，都需要法庭定罪咧，至係確立嘅。因為香港係有即係無罪假設，任何人未被法庭定罪之前咧，都唔可以假設係犯咗罪。咁我相信呢一點香港一般人嚟講都了解嘅。 係，湯家驊仲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咧，就係選管會嘅聲明咧，都係提及呢個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啦。咁講到話，如果任何係借賄賂、武力、脅迫或者是欺騙的手段呢，去到誘使他人參選或者不參選的行為呢，就屬於舞弊的行為來的。但是看回這些報道，都見到無論是組織這個的初選的人士或者參選人呢，都有講到話，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自愿性質嘅一個或者一個政治協議啦，即係如果喺初選裏面落敗嘅人咧，就唔出選啦。咁就算啊，佢真係要出選，呢、這個都係佢自己自主嘅行為啦。咁同埋即係佢都要承擔佢一啲嘅即係政治後果啦。咁究竟咩情況之下先至會中到呢個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裏面所謂即係一個俾人誘使他人或者脅迫他人咧，係參選唔參選嘅一個行為咧？ 我即時諗到嘅咧，就係話假若係有人喺今次嘅初選落敗，咁但係又仍然堅持去參選， 咁就會可能引嚟一啲脅迫嘅行為，例如有選民可能會去譴責佢啊，或者主辦單位係會公開去譴責呢啲人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構成法律所定下嘅所謂脅迫行為，因為法例對於脅迫，即所以對於何謂脅迫行為呢，其實是沒有一個定義的，只是說包括一些經濟損失。那如果有人去參選但是被人去譴責，甚至乎即是用其他的方法去制裁他或者是去脅迫他，那這個就會可能構成了這個選舉舞弊或者非法行為。 但湯家驊在以往的政治選舉裏面呢，很多譴責啊，很多甚至乎謾罵，我們都經歷過的啦。 即身為政治人物一定受到公眾的評論， 你不要選啊，說你選簡直是真的不對啦，這樣會不會這個灰色地帶都有些風險在這裡呢？ 其實這個是程度問題來的，咁亦都當即係要睇到，即係當事人佢覺唔覺得自己受到即係脅迫而改變佢嘅意向。因為如果嗰個當事人即係當耳邊風啊，即係你點樣譴責我都冇用嘅，我都會繼續去，咁就即係影響唔到佢嘅參選嘅意願咧，咁就未必構成一個有效嘅脅迫啊。咁一切都要睇到時嗰個情況係點樣。亦都需要由法庭去作最终的判断。 嗯，好啊，唔该晒汤家驊，多谢你啊。 Okay, 嗯，汤家驊咧就系资深大律师嚟噶。陈志杰，听完佢嘅即系啲佢嘅演绎啦之后，咁你又觉得啊，其实但即系呢个初选可以即系可能犯到呢啲相关嘅条例嘅机会大唔大啦？ 如果聽完湯大眾的演繹呢，咁係放心咗嘅。但問題依家係中央各部門嘅措辭唔似湯大眾嘅演繹啊嘛，明顯你措辭強硬好多，啲非法啊，或者係更加強力嘅措辭，又提到國安法，所以呢個咧先至係對香港社會輿論比較震撼嘅反應。一場初選都未選立法會選舉，都唔知結果已經中央各部門反應咁大啦，真係。 啊，同埋而家即係特區政府都講到話會去到一個深入嘅調查嚇，同埋咧如果發現有一啲嘅違法嘅情況，會交俾呢個執法部門去到查處。 我希望湯大狀勸下佢哋啦，好唔好啊？幫手。 啊，我哋聽一節七點鐘嘅新聞先，翻嚟咧繼續講關於初選嘅話題。電話1872311。 戴耀廷在社交网站说，初选商讨过程中参与的人同意在立法会运用基本法赋予的宪制权力，包括否决特区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是基本法就行政立法机关关系的安排，绝不涉及任何非法手段。若这个是颠覆国家政权是极之荒谬，亦都是践踏基本法。他又說，民主派初選由民間社會運用本地資源，讓市民自愿參與，選出相同政治理念的人，代表他們參與官方選舉。最後各人是否參與官方選舉，不受任何人操控。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全球超過1311万人確診新型肺炎，超過573000人死亡。美国单日再多近60000人确诊，超过400人死亡，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36万宗，超过130000人死亡。在人口最多的加州，由于感染个案激增，州长宣布新的限制措施，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包括餐厅、酒吧、娱乐场所和博物馆立即关闭。加州至今有330000人确诊，7000人死亡。在过去两个星期，确诊人数急升两成。日本东京多14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南韩就增加33人确诊。印尼新增1591人感染，54人不治。俄罗斯在过去一日多6248人确诊，175人死亡。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酷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几宗交通意外的消息。较早时啦，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快线的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啦。咁而家车龙就消散紧，不过前些少啦，近住荃湾路落去海兴路的支路啦，近住大涌道回旋处嗰度咧，而家又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咁而家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近丽景港铁站。另外较早时东区走廊的意外啦，东行去柴湾方向跟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的意外啦，都是清了场的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近维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政府总部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受到较早时的意外影响，东行的龙尾在维园，西行的龙尾就在太古城。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油街。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以及上去大老山隧道支路的龙尾排到去近上二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都是多车的，龙尾接近金竹角。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Together 与你一起走过，健康多啲，开心多啲。 手下留情， 刘伟恒。 点样可以保持健康嘅体魄啊？梗系从心出发啦。正所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有一个开心又正面嘅心情，咁你遇上任何嘅风浪、任何嘅环境，都可以处之泰然，又处变不惊咯。人就梗系会健康啲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噶，陈志杰啦，不如我哋都继续讲讲咧，就系民主派初选嘅一啲相关嘅情况啦，讲一讲佢哋嘅初选结果。 好啊， 咁睇翻咧就系几区嘅一啲初选结果咧，咁可以即系普遍嘅分析都认为咧，即系被称为本土派或者是抗爭派呢，在今次初選呢是佔優的。一些傳統的一些泛民政黨呢，尤其是民主黨呢，今次首先呢九龍西的黃碧雲呢就排到第七啦，咁亦都喺今日呢就宣布呢就唔會再參選啦，呢一屆嘅立法會選舉啦。咁以至到呢其他嘅一啲民主黨人啦，包括係胡志偉啦、陶謹申啦、林卓廷啦等等，都喺呢佢所屬嘅一啲區入面呢，或者一啲嘅功能組別入面呢，係排到差不多包尾啊，即系仅仅入到闸嘅啫，即系仅仅可以代表到民主派去到出选嘅啫。咁反映到咩嘅现象咧？陈志杰， 首先要注意初选的效果呢，同埋选举民意调查有一样几唔同嘅，就係初选呢出嚟选嘅呢可能真係政治上比较积极啲嘅朋友嚟嘅。如果用呢个选举民意调查呢，可能会有唔同嘅结果。咁但点都好啦，香港今次初选嘅特色同外国唔一样，就係话参与初选嘅朋友唔係隶属同一个政党，亦都唔算係同一个好实在嘅政治联盟。初选嘅作用头先讲过啦，就係提高胜算，咁当然都係今次目标啦。咁但要令到呢个提高胜算嘅政治效果发生到呢，就必须话通常嗰班朋友都係同一个政治联盟。初选嘅选举结果係有约束力。如果唔跟初选结果去做呢，你要遭到政治联盟好大嘅制裁，例如唔提名你啊，美国民主党咁样，咁选完之后拜登赢咗，你唔服佢咪唔提名你囉，跟住就好揽住你，其实都好难选㗎啦已经。咁但是香港就未必有呢个情况，所以第一初选嘅结果点样去落实呢，係一个好大嘅挑战。其次更大嘅挑战係装脚。今次冇错的，而且个素人啦，或者係比较年轻嘅派别，新嘅派别係占优嘅。咁傳統民主派政黨呢就比較弱勢，但唔好睇小傳統民主派政黨嘅裝腳。話曬政黨默默耕耘數十年，由八十年代已經喺直根咗到依家咁樣，咁都累積咗唔少裝腳。呢啲裝腳係咪咁順利可以過票到，俾一啲唔係呢個政黨嘅朋友呢都可以傾傾嘅呢樣嘢？ 系，咁其实咧都头先都讲啦，咁今次都喺民主派嘅初选里面领先嘅人士咧，好多都系啲素人啦，或者系啲可能被视为即系抗争派或者激进少少嘅啲势力啦。咁佢哋嘅知名度咧，可能唔喺即系全港嚟讲咧，冇一啲传统嘅议员啊，泛民嘅政党或者现任嘅议员咧系咁高嘅。咁好啦，去到真正正式嘅选举嘅时候，其实佢哋呢啲素人，是不是真的会赢到呢？又或者是之后呢，相信呢即民主派都会有一些配票的策略啦，去到同啲佢啲选民去到呼吁，去用一个配票策略呢就增加胜算啦。咁但是始终呢，如果啲素人是知名度较低的时候，选民是不是真的会懂得投，乖乖地投，即跟住那个配票的策略去到投呢？ 呢、這个牵涉到呢比例代表制同埋单议席单票制比较複雜啲概念问题嘅。咁或者听众都记得区议会选举啦，咁、就係、是、非建制派即係民主派大胜嘅。但係当时呢每一区呢个分化比较简单嘅啫。建制派同非建制派，咁基本上呢你好少同一区里面有两个非建制派喺度嘅啫。咁所以可能大家投票啦，总之唔系建制派我投俾你啦，咁俾个突出呢个效果。但比例代表制嚟緊嘅立法會選舉咧，大家收到選票係會見到好多名單喺上面，就係頭先我講嘅裝腳問題。咁當然部分選民都好明白嘅嚇，咁啊家庭股票啦，阿爸呢、這個、阿媽呢位，哥哥、家姐或者連埋一班朋友點頭，咁係有嘅，發生過，亦都會發生，都會係。但係都好多嘅市民投票咧，都係真係佢幾廿年投開呢個黨嘅咯嚇。咁、譬如九西民主黨，你點鬧佢都好有裝腳嘅人哋係嚇。咁、作為一個数十年嘅政党都有啲铁票喺里边，咁今次突然之间冇咗呢个 logo 会点咧？咁可以拭目以待嘅都。 嗯，好啦，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咧，你对于民主派嘅初选结果啊，又或者咧系对于多个机构咧就系发表声明咧，去到关注民主派嘅初选有啲咩意见咧？打嚟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民主党嘅主席胡志伟啦。胡志伟你好， 系你好 ，Hello 你好， 系点样去评估翻、分析翻今次嘅一个初选结果咧？ 我谂两个部分咯，第一个当然系即系嗰个选民系好积极咁咧去表达佢嘅意见啦。咁有61万嘅系即系参与者咧，系参与今次嘅初选。咁但系当然啦，呢个系唔系我哋成个民主派嘅所有嘅系选民嘅全部咧，因为我哋如果按照区议会个得票嘅话咧，我哋总共嘅系选民嘅基础咧系讲180万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一度只不過就係、透過初選係協調咗一啲係喺初選之下，大家覺得佢應該要再走多一步嘅隊伍咧，去應付9月6日嘅立法會選舉咯。 嗯，咁都见到咧，即系今次多区嘅民主党嘅参选人咧，咁、得票咧都系 即除了港島的許智峰之外，即其他區呢好像表現都是一般，甚至即你自己閣下呢咁都喺九龍東嚟講呢都係一個一個末席嘅一支嘅位置呢去到入閘，以至到呢黃碧雲呢亦都係排第七，今日呢亦都係話會唔選呢個嘅九龍西選區啦。咁點樣睇你哋自己黨民主黨嘅表現呢？ 我只能咁講啦，呢個係初選嚟嘅，咁所以民主黨由開始參與到今日都係講，我哋一定係會遵從喺初選之下嗰個協調嘅結果，咁我哋可以繼續參與落去嘅，咁我哋就會繼續參與。我哋評估過，譬如碧雲，咁佢因為個區係九龍西有四席嘅時候，咁如果佢自己按照初選嘅結果嘅話，已經係離開嗰、那個可以參與個，雖然喺九龍西嘅條件咧，其實就唔係嘅。不過問題就是、我哋都考慮過，不如考慮過就係覺得自己如果繼續參選落去嘅話咧，反而可能會影響到大家可以係盡快咧，係將票源係集中精力去處理9月6號嘅係立法會選舉。咁所以佢就係即係今日咧就宣布咗佢唔會再參與今年嘅立法會選舉咯。咁但係我哋其他隊伍，我哋就會按照既然我哋喺個係協調機制當中係成為其中一員嘅話，咁我哋就繼續做好個選舉嘅工作，然後就睇去到呢一個臨選前嘅三天或者三四天啦，咁就有個民調啦，咁就係作最後嘅係即係我哋叫棄保嘅安排咯。 點樣評價你哋黨嘅表現呢？即係會唔會話真係？都見到咧，即係其實都唔係話過差嘅。譬如許智峰啦，同埋鄺俊宇啦，都喺佢所屬嘅一啲選區或者係超區入邊咧，係排第一嘅。咁但係咧，都見到許智峰同埋阿鄺俊宇咧，都係喺呢個嘅反修例運動入邊咧，係比較積極嘅角色嘅。相反咧，就一直都有好多嘅人去指責阿黃碧雲咧，咁佢喺反修例運動之中嘅參與度不足。咁其實民主黨去反思翻呢個嘅結果，會唔會其實都反映住選民對於民主党在反修例的运动的表现有一个的投票呢？ 我想我很难是就这样是将这两个结论是拉在一起，但是当然我很清楚是看得到在这个的初选之下那个大家对如何在未来去应对特区政府这种的打压上面呢，是对年轻人对这个的是素人呢是有更多的期许的。咁我諗呢亦都可以理解嘅，因为即係你对佢嗰个嘅係能力啊，你对佢嗰个嘅係想象呢係有多啲嘅空间嘅时候，咁係好自然地呢喺初选当中呢係让佢继续一试囉。咁但係跟住落去呢，其实每一个团队嘅参与呢都有责任呢係要令到喺9月6号嘅立法会选举，我哋喺上一次區議會選舉裏面能夠創造嗰個奇蹟嘅係投票嘅人士，佢都仍繼續出嚟投票，仍然係繼續咧係去協助成個民主派咧係得到呢個過半數嘅議席，從而能夠係迫使政府咧係要對我哋成個社會嘅民意訴求咧係必須有所回應。我自己覺得呢個反而係一個未來對我哋嚟講係最大嘅任務同埋挑戰咯。咁至於你話，是要整體去再檢視翻，究竟喺今次嘅初選裏面所反映嘅現象係咩嘢咧？咁樣咁，我諗喺呢一個階段裏面咧，我哋係首先係從我哋係會遵從翻呢一個係協調平台我哋所作嘅承諾，然後做好我哋要做好嘅選舉工作，然後就睇緊喺跟住落去嘅係最後個民調，覺得最好嘅隊伍係去分配，即係集中票源投票嘅時間咧，係邊啲隊伍嘅時候，咁我哋又都係按照個記者，因為今次嘅選舉其實是一個面目模糊嘅，即係我諗最後當選者都係會記住，我哋始終即係一個係背負住成個社會對我哋喺未來係要如何我哋叫做係監督政府嘅施政，迫使政府回應民意，係喺呢個站上邊咧係有更大嘅一個訴求嘅。 系啦，胡志伟，不如问一个比较真系好着实嘅问题啦，就系、是、民主党喺九龙西嚟紧立法会嘅部署，咁好个结果好明显噶啦，咁黄碧云应该都冇乜机会啦。但系如果按 都唔使有 机会 咧， 但按照咁嘅话，九龙西即系民主党咧，系未必会有人参选噶咯。点都好啦，民主党咁多年咧喺九龙西，我相信都有唔少嘅庄脚或者系铁粉嘅。同样 唔系我搞清咗件事先啦。第一就系话，因为民主党系。黃碧雲 退咗选嘅话，就系、是、退选噶啦。咁、我亦都唔会有一个突然嘅机制就，哎，我哋扑翻个人出去啦，因为呢个唔系协调平台之下。 咁你会点劝啲庄脚去改头咧？譬如啲庄脚真系几廿年头开，完全冇稿 ，OK 啊，跟住就， 我哋当然系会喺九龙西呢一处咧，系最终系会协助参选人系喺。嗰、那個嘅係最大嘅公因素，即係話咧係推動選民出嚟投票，然後最終係呼籲協調平台話哦，九龍西有三席係 A、B、C， 咁我哋梗係呼籲選民係集中票源投啲 A、B、C 嗰三位咯。呢、這個我哋必然會做嘅事情。 但過往民主黨容易啲喎，譬如話 OK， 民主黨有人選，咁咪大家民主黨嘅粉絲投民主黨呢位朋友啦。但今次好啦，就講實際啲，岑子傑、張坤陽、毛孟靜、馮達俊。咁到时民主党需唔需要去分配票源俾呢四位人士？ 唔使啊！ 而四位人士系真系， 你搞清楚就系话，唔系我哋分配票源啊嘛，系我哋要呼吁选民去按照嗰个嘅最后即系协调平台呼吁，我哋要集中票源去支持嘅 A、B、C， 即系类似啦。我讲紧，我用咗代号啦，唔知系边个啦。我意思系咁样样啫嘛，因为呢个先最重要。因为你今次个选举咧，如果你系唔能够平均分配嗰啲票源嘅话咧，其实就可能系会被建制，即系冇办法击败呢个建制派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我哋要做嘅事情，一我哋系会继续做好呼吁选民积极投票呢一个工作啦，协助呢一个嘅系民主派喺跟住落去嘅选举工程嘅一啲即系。基本上拉票的工作啦，咁跟住去最后的时间，亦都系会呼吁选民系集中票源去支持民主派想去支持嘅人选咯。 如果四位都告急，智慧你撑边个？最后嗰个钟， 我谂要搞清楚一件事啦，因为个你而家依家去讲到嗰一点嘅话，系太远嘅东西嚟嘅、但系个总原则就系、是，因为系要呼吁选民系要。平均分配票源啊嘛 ，OK 吓、胡志伟啊，会唔会觉得今次嘅选民都系表达咗一种信息，就系头先你都讲啦，即系可能佢哋对于素人啊，或者今次修例运动里面一啲积极嘅参与者都有一啲嘅期许喺度，希望佢哋可以入到议会。咁其实嚟紧民主党会唔会因应住今次嘅初选，都会有啲即系路线嘅调整，即系可能 其实我又觉得咧，即系第一就话民主党。在今次的反修例运动上面，我们自己是很积极积极参与。至于你说我们能够做是不是做到是大家所看到的每一个个人的表现那种的水平的话，我们当然有参差，我们都理解的。但从一整个政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民主党在个工作上面是绝没有松懈到的。但是我们要接受的，要接受就是说可能即是选民睇我哋嘅工作，睇我哋整体成个队伍嘅工作嘅时间，系会有一个落差同参差咯。咁所以你会见我哋有许志峰啊，有啊邝俊宇，佢都系即系好高票数啦。林卓廷，我其实觉得林卓廷同埋尹兆坚，佢喺个表现上边亦都系经常喺个前线上面出现嘅。咁但系重要嘅就系话。呢一个一个初选嘅协调平台，咁、我哋系能够成功参与到，成为其中一员嘅时间，我哋要做好自己嗰个选举工作。当然往后、有35+嘅话，我相信成个民主派系要重新去思考如何善用呢个平台。去迫使政府去回应五大诉求咯。 吓、胡志伟都问翻你关于一啲官方机构嘅声明先啦吓。咁呢两日咧，不论系特区政府，不论系呢个嘅中联办、国务院港澳办，以至到咧系今日嘅选管会，都发出声明咧，就关注你哋民主派嘅初选。咁其中咧就系、是、中联办同埋港澳办咧，就更加系表示咧就严厉谴责咧，就系、是、民主派咧去搞呢个所谓非法嘅初选，更加讲。讲到话咧，就系提出话如果系反对派去到利用一啲嘅一个议会嘅优势去到否决财政预算案，咁就系咧系会有可能咧触犯到咧就系港区国安法咧。你点样睇呢个几个机构嘅声明？ 我谂两点啦，第一个就系如果我哋自己作为一个民主派一个阵营里边嘅人，系透过一个投票嘅过程去选择我哋认为合适嘅队伍嘅话。我就睇唔到有任何违反法例嘅地方。第二， 投票否決財政預算案是寫在基本法第52條上面的一個立法會的權力來的。那我又不，即是我自己看不到呢，就是如果在基本法上面所寫了的立法會的權力而真的有議會是運用了，就是等於違反國安法的話，那就是更加明顯說了，就是國安法不是會凌駕基本法咯，而國安法是凌駕基本法的時間，就正好就代表了，即是坊間經常都有人問，是不是有國安法之下一國兩制就會是即是結束呢？因為去年我們按照基本法裏面所寫下的權利去運用議會的權力，都是認為是違反國安法。如果這樣的話，有什麼事情是能夠是透過這個基本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是基本的權利和是一個的是即是自由呢？ 嗯，好啊，多謝胡志偉，多謝你。 好，客氣。 胡志偉呢就是民主黨的主席來的。陳志傑，我都想跟你傾返呢，真係公道啲講下。咁民主黨呢就並不是區區呢都係成績欠佳嘅。剛才所講啦，港島區嘅許智峰，以及呢就區議會第二，即係俗稱超區啦，鄺俊宇呢都係得票呢係第一嘅。咁點樣睇呢？即係有啲人就認為啊，今次呢係所謂投人啊，唔投黨啊，係咪咁嘅情況呢？ 明顯地市民或者出嚟投票嘅朋友係對於素人啦，或者係反修例運動裏面比較傑出嘅面孔呢係比較係青睞嘅，會係。但返頭先個裝腳問題啦，好啦，民主黨就唔係區區都唔好啊，睇民協啊，民協喺九龍西呢都扎根幾十年啦，真係。民協呢唯一機會都係九龍西，而按照初選結果呢，民協應該都喺九龍西都真係冇機會啦， 初選機會都細， 非常之細啦。咁系咪代表民協嘅裝腳如此就算數呢？又或者跟住民協去投返邊一位係初選勝出嘅朋友呢？這個協調係難嘅。如果係一個外國嘅政黨，初選嘅朋友都係黨內嘅人就可以協調到，但今次唔係。初選是不同的政黨的朋友。 但陳志傑又怎樣看泛民陣營的一個即所謂本土化以至激進化的形勢呢？即是代表著什麼一個政治力量，還有對於特區政府的管治又或者接下來的政治環境是不是一個都挺深遠的意義呢？ 如果用議會路線和街頭路線做比喻，明顯地今次街頭路線是佔了上風的。在政治上面咧，議會同街頭係有分工，但呢幾年嘅社會運動應該都令到街頭路線係抬頭，同埋令到社會氣氛覺得街頭路線先至係正途。咁初選都見到呢個結果。 嚇、啊，咁但係即係譬如佢哋都會都睇翻佢哋嗰啲初選論壇啦、有啲人都討論到話，會唔會都就住一啲政府嘅議案啊，都提出一啲嘅阻撓或者反對，去到迫使政府去到回應訴求咁。咁其實對於即係廣大市民嚟講，即係有啲人都會答。即係認為呢個真係攬炒啦，或者係即係對於民生都可能會有影響，會唔會咧？ 呢個就係議會路線嘅問題。議會路線除咗話阻撓政府議案咧，最好你自己提出到議案，或者好熟悉議會嘅程序。咁如果按照街頭路線比較抬頭嘅話咧，嚟緊議會路線服務街頭路線咧，就出你嘅問題啦，開始。 系咁啊？点样睇呢个嚟紧呢四年嗰个议会生态咧？都系即系大家 街头路线主导，系街头主导咗议会，会系咁样开始慢慢咁发生紧。 吓、啊、咁，当然都要睇睇究竟嗰个议会嘅形势系点样啦、究竟即系泛民主派系咪真系攞到所谓即系过半啊35+嘅议席咧？咁如果即系攞唔到过半嘅议席嘅时候，系咪嗰个嘅肢体嘅冲突会比现届嘅立法会嘅情况更加严重咧？吓啊！不如我哋都听一节嘅7:30新闻先。翻嚟咧，继续讲多少少咧初选嘅话题，同埋即系疫症嘅话题噶。电话1872311 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4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有40宗属于本地个案，当中16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24宗未找到源头，包括一名北河街街市档贩，一名慈云山街市菜贩，有患者在元朗广场做客户服务主任，有患者在入境处总部工作。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好多确诊病人去过慈云山中心同街市等地方，但病人居住在好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粉岭、天水围、西贡、深水埗、蓝田和慈云山，很难确定病毒是否由一个地方扩散到另一个地方。张竹君说，希望全港市民的警觉性要更加提高，一旦不舒服就要看医生和做病毒检测。他又呼吁市民在未来两星期尽量避免外出吃饭。一名曾经到马加烈医院心脏科的病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他在今个月9号入院接受心脏造影检查，无需麻醉，属于没有高风险的医疗程序。病人第二日出院，但到今个月11号咳嗽和流鼻水，一日之后到马加烈医院急症室求医，并且有发烧。病人一度入住急症室的病房，之后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医管局说，共有14名病人和这名患者住在同一病隔，而且被列为紧密接触者，需要检疫观察。患者在急症室病房一度拉低口罩打乞嗤，喷到一名急症科病房护士的面部。当时这名护士戴有口罩，护士需要入住检疫中心，初步检测结果呈阴性。另外，早前確診的一名捐血人士，輸入他的血小板的伊利沙伯醫院病人，病毒檢測呈陰性。民主派舉辦立法會初選，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嚴厲譴責，是對特區選舉的非法操控，對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的公然挑戰，堅決支持依法查處。發言人指出，所謂初選是目無法紀，對特區憲制秩序的嚴重挑戰，干擾和破壞香港民主選舉制度，侵蝕特區政府依法組織選舉的權力，背棄選舉公平原則，絕不能允許。發言人點名批評發起人戴耀廷之流是製造香港亂局、禍港害民的罪魁禍首之一，目的是要推翻特區政府，奪取特區管治權。發言人說，隨著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香港正迎來變亂為治、重返正軌的新轉機，期望各界全力支持香港國安法實施，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效防控疫情，維護法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共同珍惜和維護香港來之不易的向好局面。选管会就民主派初选发声明，表示香港法例并没有所谓初选机制，任何所谓初选并不构成立法会选举或公共选举程序的一部分。选管会表示，根据立法会条例第42条，已经递交提名表格的候选人只可在提名期结束前撤回提名，现行法例不容许候选人在提名期结束之后退选，亦都冇所谓弃选机制。发言人又话，港区国安法已经在港实施，选举活动是否构成任何罪行，视乎检控机关同埋法庭嘅决定。市民喺组织或参与任何选举相关活动时候，应该小心留意相关条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酷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荃湾路一带嘅交通先啦。荃湾路去海兴路支路近住大涌道回旋处，较早前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但系都好多车啊。咁而家龙尾去到丽景村嘅。荃湾路去海兴路支路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之前因为有意外事故啦，虽然清咗场，咁但系而家去屯门方向咧，仍然系非常多车，龙尾喺丽景村附近。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或者睇下可唔可以改路行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仍然系交通繁忙，不过比较早前已经系好咗好多噶啦。而家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必加街，尖沙咀线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近罗福道，龙翔道龙尾近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都仲系好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海滨公园，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繁忙啦，龙尾去到九龙货仓。九龙嘅路面方面咧，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同埋观塘绕道嘅支路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噶。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窝打路道沙田方向九龙塘段都系多车啦。咁啊，龙尾喺太子道西嘅。至于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仍然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公路大埔滘松仔园来回。同埋东涌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安全距离，醒目嘅司机一定做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资深规划师林小鲁， 恒大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志杰， 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周崇明，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顾问陈泽铭， 新声音，新角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20日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嘅，倾紧嘅咧就系泛民主派嘅初选结果啊！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朱先生喺度，朱生 你 好, 你好，主持人，评论员咯， 你好， 好嘢，嗱，我就离身先，我咧就即系咁多年以来，咁多届以来咧，我都系投俾民主党嘅， 嗯， 咁就头先咧，你哋访问咗呢、這个佢哋嘅现任党主席啦， 系， 咁我听到嗰位评论员咧就不断都强调，系啦，嗰、那个不断都强调咧就系话啱人哋嘅中国点，人哋嘅庄脚点样啊，人哋喺嗰区经营咗若干年啊，咁。嗱，我一听落去咧就有少少唔好舒服咧，可能我唔知会解咧，就觉得评论员咧好似企图咧系想唔知想做啲梳摆啊，定或者想做一啲嘢挑拨啊嘅行为。咁嗱，任何咩党好咩个别人士好，佢如果愿意系参根据个承诺去参加呢一个初选咧，而结果又能够遵守呢个初选嘅结果咧。咁我係只會對嗰啲人咧係更加尊重嘅，咁、我都當然希望咧從政嘅人咧，佢哋係以選民嘅願為依歸，就唔係以自己嘅利益為依歸，就唔係話我喺呢度經營咗幾多年啦、或者我做咗幾多屆啦、或者我喺度投放咗幾多少精神血汗啦、哇！而家我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就要犧牲咗、放棄咗啊！咁咁啊，嗰位評論員啦，我建議你去評論嗰啲做生意嘅人啦，唔好評呢個政 治。朱生，不如都問下你啦，你自己朱生，你話你自己都投咗民主黨好多年啦，咁對於今次嘅初選結果，你對民主黨滿唔滿意啊？ 我其實自己呢個初選咧，我都係投翻俾民主派嘅人士。咁但係係我同民主派一齊係失落咗一個寄望，咁呢個只係反映出而家現有呢個狀態咧，即係呢六十一萬人嗰個平均咗別嘅議員咧係咁樣啦，我哋都當呢個六十一萬人咧係一個幾高嘅一個抽樣嘅表態嚟嘅，就唔係話真係幾多成啊，仲有幾多人未投啊，未投啊，表示乜啊，咁我哋。 即係我唔會做呢啲咁無聊嘅推論啊咁樣啦。 OK， 好啊。 所以咧，我會更加尊重，唔理係咪民主黨，佢哋如果喺呢個協議裏排唔即係入唔到閘啊，所謂嘅，而佢哋係尊重翻協議啦，我只會對佢哋嘅選擇更尊重。 好啊，多謝曬朱先生嘅意見啦，多謝你嚇。咁我哋聽多位聽眾先好嘛？咁啊有李先生喺度，李生， 阿爺你好啊， 係你好，請講。 我個人覺得就係話正所謂咧，就其實會唔會個大家全嗰邊係諗錯咗咧？因為就算講真，你民主派多進入去立法局，唔好諗唔好搞錯一樣嘢，立法局係立法，係由政府行政機構 propose 嘅先有效。咁包括好似你個產假，咁講一樣嘢，如果假如你民主黨就算多數而係入咗去，咁但係講真，同政府嗰個原意違背嘅，佢咪撤回咯？其實尤其是而家嗰個程序就係、是中國同埋對即係民主黨嗰方面咧，即係民主派嗰方面咧，即係有咁大嘅保留嘅話咧，我諗佢哋嘅會更加加強咗喺 operation 嗰方面嘅控制。 OK， 咁但係李生 嚟講，將來嘅爭拗會大咗。 李生，即係因為民主派而家嘅諗法都完全明嘅，即係梗係政府先可以提出呢、這個一啲法案啦嚇。 一樣嘢你改變唔到啊，即係佢哋講到就好似全部係議員有好大權力。其实佢只是监察和 propose 嘅啫。 系咁，但系 一样嘢就 是，但如果民主派占优，会唔会可以即系否决一啲政府嘅议案咧？即系造成啲政治压力俾政府。 所以几年香港由佢哋即系民主派产生嘅争拗，我哋香港呢十几年咧系停滞咗嘅，即系好多经济活动同埋系对于国内交流， okay. 其实对香港就好似大家谂咯。 OK， 好啊，多谢晒李先生嘅电话吓，陈、志杰又点睇咧？ 好啊，首先就朱生太抬举我啦，你个反应话俾我知咧，咩挑拨离间冇乜可能嘅。如果朱生意见系广大市民意见嘅话咧，其实初选好成功添，即系各位嘅选民会按照初选嘅结果去做佢投票嘅意向选择，系好成功添。初选嘅组织者会几开心添，听朱生意见。咁但系咧，装脚咧系一个正常嘅政治现象嚟噶，贴票都正常，唔系净系话建制派或者泛民主派有。咁當然啦，朱生嘅意見就反映到初選組織者最想見到願望嘅願望，即係話嗰個嘅現象嚇，就係、是、話大家按照初選結果投，咁勝算會最大㗎啦，係唔使再磨磨啦。咁但係會唔會都有啲朋友佢真係對初選唔服氣，或者冇參與初選而跟住唔投咧？儘管呢個意見會黑人憎，但係會存在㗎喎。60万人投票，梗係好多人投票啦。但用翻區議會投咗票嘅朋友個選票去睇，亦都真係有大扎六位數字嘅朋友未投票。佢哋意向點樣呢？我要面對㗎，作為一個政治評論嘅時候。 好啊，咁我哋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翻咧疫情嘅啲最新嘅情況啊。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而且越嚟越多人因工作嘅原因受感染，政府及相關嘅雇主咧，應該係盡快咁增強保護有關僱員健康嘅措施。 中大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名誉临床教授余德新医生， 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新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为可获赔偿的法定职业病清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啲健身室一开翻，就劲多人涌翻去做运动啊！ 喺屋企一样可以做到运动，使唔使我教下你啊？ 你唔系又想借头借路叫我帮你做晒啲家务啩？ 做家务啊，固然系啦，不过嗰啲只系属于低等到中等嘅强度。如果想增加难度，你仲可以喺屋企做掌上压、仰卧起坐嗰啲运动噶，仲可以同朋友一齐做添。 咁就啱啦！既然你识，一于陪住我做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4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做自由风，自由风啊！讲翻疫情先啦，阿陈志杰啦，寻晚咧特区政府就宣布咗几轮咧，就系一啲新嘅一啲防疫嘅措施啦。咁就包括咧食肆咧就系晚市只能够做外卖，唔准做堂食啦吓，亦都系嗰个社交距离要再收紧啦。限聚令要维持收紧翻去到4个人啦。咁至于咧，亦都有话要求一啲嘅乘客咧，去到咧系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系要戴口罩嘅吓。咁点样睇而家呢啲嘅防疫嘅措施咧？即系政府就话，因为见到近排咧好多嘅一啲本地个案，即系见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又要收紧翻啦。即系所谓一个张弛有度嘅一个原则吓。 我想个张弛有道是在于呢，希望单日新感染的数字不要太多。其实点解个单日新感染数字不要太多呢，是怕个医疗系统呢顶不顺的。有阵时呢个病毒爆发，如果佢慢慢爆发，每日爆啲，每日爆啲，每日爆啲，跟住有啲病人又好返啲，好返啲，医疗系统系顶得顺嘅。但系我一次过大規模爆发，三位数字如果去到一啲外国嘅时候，或者四位数字爆发嘅话呢，个医疗系统一旦过咗，譬如话啲床位啊，或者系隔离病房唔够用呢，就真系所谓嘅爆煲，咁就新嘅病人就做唔到。我谂呢啲嘅限聚令或者系一啲比较严谨嘅措施，系希望拖慢爆发嘅速度，慢慢爆，慢慢爆，慢慢爆，咁慢慢去，慢慢去，慢慢去，咁医疗系统就顶得顺啦，可以开始。 咁但系呢、這个唔呢、這个系咪合理咧？因为都睇翻即系其实都即系政府都多次讲啦。咁呢个一个张弛有道嘅一个准则。咁见到疫情反弹翻发嘅时候，咁又收紧翻啲措施咯。咁而咧就系、是、亦都要睇考虑翻咧，即系可能一啲嘅经济活动啊，市民嘅承受能力啊，咁作一个咧系政府一个听晒专家啊，即系作出一个最终嘅决定。咁其实呢、這个唔系合理咩？ 我谂大家要谂咩叫长期作战啦、啊、吓，长期作战即系话有啲措施吓咁系有效嘅，斩断传播链，大家隔住块布或者隔住个口罩讲嘢，或者大家甚至乎夜晚唔好出嚟食饭啊咁。咁但系对一个正常社会嚟讲咧，又真系唔可以长期咁做。咁所以都有啲嘅问题要谂噶啦。第一就系咩为之戴口罩嘅法例吓、啊，可能大家要长期习惯戴口罩，但系咩为啲室内地方？咩情况之下要戴口罩？点样执法？又或者化验啦、啊，可能要长期系咁做好多化验，有冇所谓隐形病人噶啦？但系边一区去化验啊？边啲人要化验啊？咁同埋唔系验一次，你唔系一位朋友验完，好啦，今日冇事，从此唔使验，唔系噶嘛？可能佢嗰批又验过噶嘛？又系，咁呢啲长期嘢系时候慢慢谂佢点做咯，系。 好啦，我哋电话旁边咧都请嚟专家同我一齐倾下，有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教授喺度，许教授。 系你好。 系点样去评论翻特区政府新推出嘅一轮防疫措施呢？ 新嘅措施就今晚凌晨开始执行啦。 系。 咁都算系非常之严谨嘅。咁刚才你都提到系即系六点后就唔做堂食，就强制喺公共交通戴口罩，呢都系比较新啲嘅措施，同埋即系比以前三月仲要严咗啲嘅。咁嗰啲娱乐场所啊、赛马会、斗住站都系暂停啦。咁唯一咧就系惊即系可能唔系好多公司系采取呢个家居工作呢个措施，因为始终就都系担心，如果你系繁忙时间，好多人都要搭公共交通咧。人多擠迫之下，仍然都有一個係傳播風險嚇。咁、啊、但我亦都明白政府要維持服務啦，幫市民。咁所以政府就係寧願係做一個彈性上班、彈性係午飯。咁呢個都係可行可以理解嘅、 啊。 但其他公司其實就可以採取俾啲僱員咧係可以係在家工作，咁就減低咗嗰、那個。社區擠迫嗰個狀況可以。 咁其實教授啊，因為做政府做呢啲嘅防疫措施咧，咁其實要攞個平衡咧，都係非常之困難嘅。咁其實睇翻今日啲評論咧，都好多人咧仍然問緊，哇！如果呢個嘅餐廳再出現疫情更加嚴重嘅時候，咁係咪需要全日都係禁曬堂食、只准外賣啊？以至到有啲人又話啊，公共交通工具先至要戴口罩啫咩？點解唔所有嘅室內地方都要戴口罩咧？咁？但系另一方面，食肆咧又喺度嗌晒救命啦，又话即系生意会差啦咁，以至到头先阿陈志杰都讲啊，其实如果长期作战嚟讲，呢啲嘅咁紧嘅防疫措施系咪真系可以维持咁耐咧？应该点样攞个平衡咧，教授？ 嗱，而家系一个危机啊，喺香港出现咗，咁就如果你睇翻七月五号至到今日224个本地个案咧，有82个系来历不明嘅。咁啊，佔咗幾乎 37%。嗱，當你有一個咁高比例嘅來歷不明個案，你係唔會追到個緊密接觸者，你大家仲唔配合，仲喺度嘈冤巴閉做咩啫？咁應該係市民同政府一齊合作，包括係業界。而家係大家面對一個危機，係應該大家係共度難關，希望過到呢個第三波先。到個疫情係平息咗，咁咪就又是可以慢慢再放鬆翻咯。 係許教授話，我諗市民同埋業界都好合作，大家都明白咧，疫症呢個難關係要過，但個難關似乎嘅長度咧係比大家預期中長好多，數以年計啦。如果按照疫苗生產嘅機會嘅話，咁所以有兩樣嘢咧，會唔會真係傾下長期點做？第一就係戴口罩。戴口罩的政策和規矩是否真的要长远地定，譬如公共交通工具之外，什么为之室内地方，什么情况之下可以除口罩，需不需要谈。第二就是化验了。很多朋友都说化验呢，香港不知验得够不够，有人说够，有人说不够。但明显地就不知验一次的，即是个朋友验到今天没事，可能他若干个星期后又验多次的。那这件事可以怎样做才可以有长。 戴口罩在现在这个这么严峻的情况呢，咁你首先就係立咗嚟公共交通一定要戴，呢、這個就一定冇錯嘅。咁亦都似乎市民啊，係咪配合合作啦？嗱，大家記得我哋一月至五月咧，喺社區係有95%至97%嘅市民係戴口罩嘅。咁、直至到係個疫情緩和啦，咁去到六月即係父親節之前咧，咁就開始放鬆嗰啲措施。嗱，市民都係鬆懈嘅，其實 卅幾度啊，教授都。33度、35度咁， 市民鬆懈咗，咁就算係室內都鬆懈咗。嗱，啲酒樓就父親節前就取消咗嗰個上限人數啦，咁就可能都有一個假象俾到啲市民，而家好安全啦。咁佢又即係喺酒樓裏面有冷氣啦，都係除咗口罩傾偈嘅好多人都。咁所以即係市民都有個責任咧，就係而家遇到一個危機嘅時候咧，就應該去翻早幾個月咁樣。如果你個社區大部分人都戴咗口罩，咁就唔係一定要立例嘅。而家因為遇到一個危機啊嘛。咁嗰個檢測嗰度咧，就隨住係兩間內地公司會加入咧，我相信嗰個檢測能力咧就會大大提升噶啦。 都想同你傾返呢，就係有啲人都去到建議呢，就話啊，點解淨係公共交通工具先要戴口罩啊，點解唔全面室內都戴口罩呢？咁你自己點睇 呢？公共交通你睇到近日呢，就係好多的士司機或者坐過的士嘅人受感染，咁所以佢而家呢個就係預咗係亦都係公共交通呢個空氣都係冇咁流通嘅，好多時都係冷氣個換個空氣嘅新鮮空氣呢，就唔係話換得好多嘅。咁室內嚟講咧，其實主要都係喺啲酒樓食肆嗰個爆發近排係比較多啲噶嘛。你辦公室嗰啲，如果你係跟足規矩，都冇咩發生嘅。咁所以你就唔係話要咁急要立例話，即係室內都係要你戴。 好啦，你头先亦都提到检测啦，咁其实政府寻日都讲到话咧，会为四类嘅人士咧就系做一个免费嘅检测，咁包括系院舍嘅员工啦，吓一啲嘅食肆嘅员工啦，的士司机啦等等，咁估计嘅人数咧讲紧系40万嘅，咁哇，真系一个都几大嘅数字啦，未来要做好多好多嘅检测啦，咁首先就系而家嗰个嘅。香港的检测量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这个的一个速度一个水平呢？第二就是有些人都开始想了，其实检测大量检测是不是真的有作用呢？因为现在香港人口是即流动非常之频繁的，他要去不同的地方翻工或者是做其他的活动的。那好了，你就算是检测都好，你检测一转头这头检测完那头呢，他可能又去到第二度，或者是他又这个可能第一次测阴性之后呢又变成阳性，那有很多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大型检测是不是真的有它的作用在这里呢？ 但而家呢個檢測咧係集中係嗰啲高危組別啊嘛，咁而家呢個安老院舍嘅員工咧，佢可能帶咗病毒入去安老院啊嘛，咁另外就係酒樓食肆最近都咁多爆發，咁都要 check 清楚究竟嗰啲員工係有冇受感染，咁亦都咁多的士司機係因為可能去交更喺個餐廳嗰度受過感染，咁另外係嗰啲物業管理嗰班人，佢坐喺櫃台一日接待好多客，咁所以有目標咁樣咧，就先係即係檢測咗呢幾個群組咯，咁即係做檢測就唔係話漫無目的咁樣大海咁樣撈針咁樣去揾，咁就會嘥好多資源同彈藥嘅，係應該係有針對性咁樣做咯。咁隨住嗰兩間公司係加入咗咧，咁香港嗰個檢測能力咧就會提到好高嘅。 系，咁教授话除咗口罩同埋呢个检测之外咧，其实要处理疫症，最终都要谂药同埋疫苗嘅。 咁但係啲新聞有啲唔係幾好嘅消息啦，譬如話聽講有隻藥幾有效，叫做瑞德西韋，係啦，咁就話治療啲初比較初級或者係中級嘅症狀嘅朋友有啲效嘅，咁但係又話好似俾美國咁就買咗好多啦已經。咁未必有呢樣咁嘅供應嚇，咁唔知道即係譬如話藥物方面啦，咁我相信全世界都搶緊有用嘅藥，咁將來疫苗都係嘅，咁呢樣嘢其實香港政府有冇嘢可以做到嘅咧？真係 嗰個瑞德西韋咧，而家就係申請緊喺香港就係註冊嘅， 嗯， 咁就因為日本、新加坡同埋歐盟咧已經係採納咗做一個常規藥物要嚟治療嚴重個案，咁所以我相信香港批藥機會都好高。咁當佢註冊咗咧，就遲啲都會入到貨，因為美國都係買咗頭嗰三個月到嘅啫。 嗯，係、哦，即係會放翻出嚟嘅，即係都唔會買斷曬嘅係嘛？哦，係 啊，仲有供應鏈嘅。 我明白 嚇。咁、隨住咧，即係有個疫情繼續發展咧，咁大家都關心嗰個檢疫中心個容量個問題啊。咁因為而家月尾咧，就政府會釋放翻駿洋邨啦，就交翻俾房委會咧，就係做佢嘅住房嘅用途啦嚇。咁、但係咧，即係雖則咧，就同時咧就係今個月底啦，預料啦喺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咧都會落成啦，可以交付啦。咁但係嚟緊個疫情如果繼續發展嘅話，夠唔夠單位做檢疫咧？ 咁以我所知咧，就鲤鱼门嗰度有地方，西贡同埋呢个白乡少年警讯都有啲地方。咁竹篙湾咧就应该系月尾八月初亦都系准备好。咁应该加埋埋，大约有2000多个单位啦。咁如果万一唔好彩真系话个疫症系广泛爆发咧，咁我相信政府真系要考虑系用埋，譬如亚洲博览馆做一个临时嘅地方啊，可能处理啲轻微个案啊，或者系啲康复个案咁。 嗯，好啦，亦都问一问你咧，就关于医院嘅一啲出现咗一啲确诊病者嘅情况啦。咁就今日咧就见到卫生防护中心都公布，同埋医管局都公布啦。咁就系话咧，就系有一位77岁嘅婆婆啦，咁就系从伊利沙伯医院咧就转到去佛教医院嘅。咁但系就因为咧就喺呢个伊利沙伯医院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一个嘅确诊患者，于是咧就追踪到呢一位77岁嘅女士啦。咁结果咧，就是他送他去隔离病房之后就测试为阳性啊。咁你自己还有就是这两天也都出现了一些的医院的职工可能因为他的家人的联系，所以都染上了这个新冠病毒。你自己怎么看现在医院里面出现病毒的危险在哪里呢？ 其实医院本身如果说设备就本来就安全了很多的，比起2003年，但是现在因为社区都很多隐形传播链，咁就可能真係有部分人咧係受咗感染，不過係冇病徵咯，冇佢冇發燒冇病徵，你就唔會察覺到。咁如果佢又因為普通問題入咗去普通病房咧，咁就真係有好可能咧係有時會引起一個傳播或者爆發嘅。咁但係而家都好彩係暫時揾到出嚟，咁就亦都暫時未見到有爆發跡象。咁但係呢個係新型冠狀病毒難處理嘅一個問題，就係佢可以係冇乜症狀啊帶緊病毒，而家喺社區成37% 系揾唔到源头，咁所以你想追溯翻边个感染佢咧，亦都系好难。 有冇需要再加强医院嘅即系讲紧系一啲普通科病房咧？因为可能个大家嘅戒备系低啲啦，普通科病房嘅一啲换气啊，以至医护嘅装备，使唔使再加强翻啊？ 其实而家普通嘅病房咧换气每个钟都有6次嘅，起码都高危病房就起码12次。咁同埋咧，而家醫管局咧，又譬如啲病人做啲一般嘅檢查咧，譬如話器官鏡啊，或者係啲導管檢查，佢而家都會幫病人咧係預早一日咧，就係做咗個深喉唾液係陰性先上台喎。通常咁而家即係多咗步驟，係要經過測咗係陰性先至俾佢做嘅。咁但係當然咧，即係之前入咗院嗰啲，可能佢就係嚟啲問題入咗嚟，咁嗰班就未必一定話有做。咁但係嗰啲高危組別咧，而家都盡量做嘅。 OK， 好啊，多谢晒许树昌教授， 多谢你 啊。许树昌教授咧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嘅讲座教授。陈志杰睇嚟都要真系要长期作战咯，就去对抗呢个疫症啊。 系啊，吓，所以大家预备口罩，不离身 吓，注意个人卫生， 冇错。 吓，有病嘅时候咧就要求医，同埋即系做一啲嘅检测啦。好啦，今日多谢晒陈志杰，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